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石胜杰1953年4月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相声世家，父亲施世元，母亲高秀莲，都是靠说相声谋生，上世纪40-50年代在京津一带颇有名气。1959年，为了支援东北的艺术建设，施世元举家北上哈尔滨，在哈尔滨说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恋爱历险记》。施胜杰登台表演却纯属偶然。有一次，施世元夫妇表演完吃夜宵的时候啊，听到一旁的小施胜杰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捉放曹，施世元夫妇都愣住了。这时候啊，他们发现施胜杰从小就听会了很多相声，于是第二天施世元带着7岁的施胜杰上台说了一段相声，没想到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从此啊，施胜杰就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下面咱们就来听听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恋爱历险记》中的片段。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做了删节，还请您多多谅解。 我们厂的团支部书记小王，对我非常关心，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谁呀？ 我们界饼那纺织厂的万米无刺部青年党车女工，叫吕芳。 你们认识啊？ 不认识。 那 我在他们厂子门口那光荣榜看过这姑娘大照片，哎呦，长得可漂亮了。 那你们见面了吗？ 见了，礼拜六的晚上 啊， 团支部书记小王到宿舍来找我。 怎么说的？ 哎，施胜杰，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跟吕芳说好了，明天是星期日下午2点，吕芳在东北电影院门口等你， 定一约会。 呵，听这个消息，我这心里这高兴啊。 那能不高兴吗？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了。 哎，您干嘛起这么早啊？ 你想，头一次跟姑娘见面，咱们得收拾收拾。 哦，打扮打扮。 你漂亮点啊。 对， 先洗。 哦， 哗，好好擦一擦。 嗯， 洗完了擦。 擦什么呀？ 擦什么呀？ 嗯， 先擦点美加净。 哦。嚯， 再来点珍珠霜， 擦的还挺全呢，嘎吱窝都擦上了。 我有点夜秀。 呵， 我一看那儿还有一瓶面油， 还擦呀？ 不擦了，这吃半瓶。 吃半瓶？ 你外行。 怎么呢？ 从里往外香。 呵， 吃半瓶 多新鲜呢。 金刚钻法蜡固定发型， 多讲究。行，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把那多余的都揪下去。 你这不受罪吗？ 换一身新制服， 嗯， 灰色派丽丝，裤线笔挺，穿戴完了，我对大镜子这么一照， 怎么样？ 呵，这小伙子， 嗯， 虽说赶不上王新刚，怎么也赛过达士长。 你就别没了。 一看表还差15分， 赶快去 走。出了门一想，不行，我又回来了。 怎么又回来了？ 忘带钱包了。 那就带上啊。 你说头一次跟人家姑娘见面不带钱包像话吗？ 万一有什么急用呢、 哎、赶紧把钱包找着。 对， 打开拉锁一看，真不少。 多少钱？ 2分。 2分呢？ 不能，哪能就2分呢？ 再找找。 还有，拉开抽屉稀里哗啦一翻，又找出这个大数， 8块 8分钱。 加上刚才那2分，这才1毛钱。 8分8分嘛，这也是钱呢，这个。 对， 你知道吗？我一算，刚才有个2分，一共是1毛钱。 嗯， 1毛钱跟姑娘搞对象有点悬吧？ 死心眼 啊！ 再跟别人借点啊？ 跟谁借呀、啊？ 你们一屋的。 不行啊，今天礼拜天放假，都回家了。 哦。 再说人家在这儿也不敢借给我。 怎么呢？ 我漏勺啊。 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这怎么办呢？就1毛钱。 要不就别去了。 嗯， 没钱干嘛去？到那多寒碜呢！ 哎呦，你真会出主意。 嗯， 感情你孩子2岁了，我哪能不去呢？ 那还得去啊！ 去！苍天保佑。 嗯， 就谈这1毛钱的， 谈1毛钱呢？ 去了。 啊！ 来到影院门口一看，姑娘来了， 赶快过去， 主动打个招呼。 应该这样。 李芳， 嗯， 你来了，你看咱们到哪儿去谈一谈呢？ 他说什么了？ 我看咱们到那儿吧。 那儿。那是哪儿啊？ 电影院售票处。 啊，那是要看电影。 我说你要看电影是吧？ 啊， 这个电影院这个条件多好啊， 不冷不热的， 光线柔和，座位舒适。 哎， 可这个电影票是2毛5一张， 还不算贵， 我就1毛钱。 哦， 这怎么办呢？ 嗨，你让吕芳买票啊？ 让姑娘花钱请客 啊？ 说这话你不嫌害臊？ 我害什么臊啊？ 你咱跟人头一次见面，甭管怎么说，咱们也算一个大老爷们儿。 哦， 对不对？刚见面让人花钱像话吗？ 我这不替你出主意吗？ 可是我没钱呢。 嗯， 当时把我急得，我心里着急，脸上非常冷静， 还挺沉得住 气。你不能让他看出来。 嗯嗯， 知道咱没钱，多笑话咱们。 对， 想办法。 哦， 我说李芳，看电影啊？ 嗯， 你等一等，我看看是什么片子啊？ 对，看演什么？ 100万英镑， 还是一外国电影？ 他是100万英镑。 对。 我就1毛0钱， 你比得了吗？ 哎，哎，李峰，什么这电影我看过了，哎呀，太没意思，没意思，剧情太简单了，我给你讲讲啊。 嗯， 这个剧情啊是这么回事，他描写的是有一个小伙子，他没钱，穷着呢，他捡了一张支票。 哦， 这个支票是假的，他没钱，这个没钱这滋味我是比较了解的。 这我知道。 时间宝贵，咱们两个散散步可以吗？ 他同意吗？ 李峰答应了。 呵，算你走运，没露馅。 我这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啊， 我们俩人慢慢往前走，保持一定的距离。 哎，干嘛还离这么远呢？ 你不懂，搞对象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啊？ 叫近谈熟，远谈生，慢谈情，快谈崩。 嘿，这都一套一套的啊。 这都有解释啊。 什么叫近谈熟啊？ 近谈熟啊， 啊， 你要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走道离得特别近， 嗯， 就这个距离。你比如说夏天，3伏天，零上40多度，两个人搂着脖子挎着腰都不怕起痱子，这个这都熟了。 哦，近谈熟。 哎，这叫近谈熟。 那远谈生呢？ 你要看这俩人走道离着有那么5尺多远， 嗯， 谁也不敢看谁。 哦， 抹不开说话，这是刚见面 不好意思的。 远谈生。 那慢谈情是？ 慢谈情大家都见着过。 什么样？ 你要看这一男一女俩人走道的速度非常慢。 嗯， 那就好像丈量马路似的。 哦，量马路呢？ 这个阶段一般都在谈情。 是啊， 男的推一辆自行车， 啊， 女的在旁边跟着， 嗯， 走得非常慢。 哎，这时候一般都谁先说话？ 女的。 女的怎么说呀？ 都这样。 您学学。 走得很慢。 嗯。 哎，你说将来你能不能变心？ 那男的说什么了？ 我变啥心呢？你就让历史作证呗。我 历史作证啊， 正在弹琴，这叫慢弹琴。 那快弹崩呢？ 快弹崩不太常见。 什么样啊？ 你要在街上看着一男一女俩人走道的速度非常快。 哦， 俩人跟赛跑似的，这就快崩了。 嗯，是吗？ 比如说这个女的在前边，男的在后边。 嗯， 男的拿着2张电影票问前面那女的。 嗯， 我说你等一会儿，你可别慢点，你不够意思。你说我好容易买了，你看不看？我就不看。我说不看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 嗯， 怎么你说咱们这关系你想吹呀，吹就吹呗，离你地球不转了，这就崩了。 呵， 真快呀、啊！ 快谈崩嘛。 对， 我跟吕芳头一次见面，我们属于这个远谈生的阶段， 都不好意思的。 慢慢往前走，谁也没说话。 嗯， 吕芳想打破这个僵局，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说什么了？ 哎呀，别这么老走了，怪累的。 嗯， 前面有个冷食店，咱去喝瓶汽水呗。 哎。 不是你要喝汽水是吧？ 对呀、 可是这个汽水真好喝 啊，消暑佳品， 又凉快又解渴。 哎， 可这汽水是1.5毛一瓶， 都这价钱， 我就1毛钱， 嗯， 买半瓶还不能卖， 这不废话？ 这喝我心里话，我怎么走这儿来了？ 啊， 我怎么忘了这儿有个冷食店呢？喝我心里这着急，我着急脸上非常冷静，不能让他看出来。 对， 我说吕芳。那什么喝汽水，你等一等，我给你买去。嗯，说完我撒腿就奔那个冷食店。 干嘛去啊？ 买汽水。 你钱够吗？ 不够。 不够怎么办呢？ 想办法。 嗯， 一边跑着，这个脑子不能闲着。 哦， 飞快的旋转，唰，这个速度比那个电子计算机快多了。 这点心眼全用这儿了。 跑到冷食店那儿，想出一主意来。 哦，有办法了。 掏出5分钱买了根冰棍儿。 1毛钱那就花一半了。 当时急得我是满头大汗。 嗯， 拿着这根冰棍儿我回来了，吕峰。哎呀，是这么回事，来晚了、 哦、 晚来一步，汽水卖没了， 卖没了， 不但汽水没了，连冰棍都没了、 啊、 后来我一看，我有个同志他买2根，我匀了1根，你吃吧。 你可真能说谎。 吕芳一看我这头汗呐、 啊、 当时就受感动了。 是啊， 吕芳想这个小伙子你是多热情啊。 嗯， 我就随便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吧，你看把他急的。那什么，这冰棍我不吃你吃吧。我不不不不，这个东西越吃越渴， 越吃越渴。 不是，你看你这头汗，我这个汗呢，这玩意儿越出越凉快，是不是？别往前走了。 怎么不往前走了？ 不行，不能往前走。 为什么呢？ 走到冷食店那儿一看，里边有汽水，知道咱们撒谎， 那就露馅了。 我说前面有熟人碰见我，怪不好意思的。 嗯， 咱往回走可以吗？ 哦，又溜达回来了， 又走回来了。 嗯， 过了10几分钟，吕芳又说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一跟头。 这回说什么了？ 哎，我说咱们到那里去坐一坐呀。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 青年公园。 哦，这谈恋爱搞对象上公园是无可非议的。 对，公园那条件多好啊， 大椅子上一坐。 就是，可公园门票是5分一张。 啊， 我可就剩5分钱了。 你呀、 啊，啊， 买一张啊， 买一张 啊， 进去一个， 对， 里边一个，外边一个。 哎， 我们俩人隔着那大铁门，我们在那儿谈， 那多好啊！ 知道这是谈恋爱， 要不知道呢， 以为这是探监呢，这。 怎么这就抓进来一个呀？ 呵，我怎么走公园这儿来了？ 嗯， 这怎么办？就5分钱。吕峰，吕峰，那什么，你等着我，我给你买票去。 嗯， 你等一等啊，一边走一边想主意。走到售票口这儿，想出办法来了，把仅有这5分钱掏出来。同志，给我拿一张门票。 哎，您等会儿。 嗯， 你们俩人怎么就买一张票啊？ 愿意。 你愿意像话？ 我们俩人就买一张。 怎么着？ 我们分期分批往里进，你管着吗你？ 这事儿多新鲜呢！ 举着这张票我回来了。 嗯、 哎，李峰，那什么，你拿这张票，你先进去。 你呢？ 我呀，前面还有个冷食店， 哦、 我到那儿看看那儿有没有汽水，我给你买汽水去。 哦、 我一会儿就回来。 是吗？ 你也别走远了。 他上哪儿去？ 你就在那猴笼的旁边等着我。 您瞧，等这地方。 吕芳一听啊，又受感动了， 都受他蒙蔽了。 吕芳想，这个小伙子可太认真了。 嗯， 我就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你看还要给我买。那什么，那你去啊，早点回来啊。 嗯， 他进去了。 你呢？ 我一看他进去，我撒腿就往那个冷食店跑， 买汽水去。 买什么汽水？ 那干嘛去？ 那个冷食店有我一个同学。 哦， 我找他借钱去。 现借呀、啊？ 我把今天这事儿我得应付过去。 也倒是， 一溜小跑，噔噔噔。来到冷食店一打听，真凑巧，我这同学 正在这儿， 没上班。 得，这回看你怎么办吧。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这脑袋嗡就这么大个儿了， 急的 我这耳朵滋儿直叫唤， 都什么模样？ 我心里话，我这同学你算缺了大德了，你。 嗯， 你哪天休息不行啊？你怎么单敢今天不上班呢？ 怎么呢？ 你不知道我找你借钱吗？你 谁知道你找、啊、 什么人？我回去， 嗯， 我也回来了。回到公园门口，我冲这大铁门我就直运气。 你运什么气呀、啊？ 这大铁门我就进不去，这就叫5分钱憋倒英雄汉。 就这模样还英雄汉呢？ 找收人，找一找收人。 得看有收人没有？ 谁吗？有谁吗？ 有吗？ 你说这事儿都绝了， 怎么了？ 一个找不着了。你 这你怨不着人家 啊？ 平常你多注意点节约，咱俩钱多好啊！ 你后悔来得及吗？ 这叫吃一堑长一智。 我一看表，半个小时过去了。 嗯， 不能让吕芳老在猴笼子那儿站着。 老看猴也腻歪呀、 啊、就是啊， 猴哪有你有意思， 我比猴强。哎， 怎么说话？ 我看你急得抓耳挠腮那劲儿啊，跟猴也差不多。 我着急呀、啊，我这怎么办呢？我28了， 对， 28找个对象，我今天这玩意儿人怕急马怕骑，实在不行，我就得跳墙了。 跳墙？ 跳墙？ 你这可不文明啊！ 不文明就这一回。我一看这大墙不算太高，左右没人注意我，跳，电不灵腰，噌进来了， 真利索呀！ 刚站稳，抬头一看， 怎么样？ 跟前站俩警察， 坏了！ 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跳墙？ 你说吧。 我说那什么，这门不好进。 废话，门不好进，墙好进呐？ 什么理由？走，跟我们走，走走走走。 哪儿去？ 民警值班室。走走走。 你呀、啊，赶快跟人去，到那说几句好话，把你放就算完事儿。 对，说点好听的， 哎， 把我放了就完了。 对呀、啊， 跟女方还得见面呢。 就是嘛， 跟着去吧。我在前面走，俩民警在后边跟着。走到值班室门口一看，我这心就滴落到嗓子眼这儿了。 又怎么了？ 这值班室正修在猴笼子旁边。 呵，您瞧这寸劲。 你说怎么单修这儿了？我让吕芳在猴笼子这儿等着我。他一看俩民警把我抓进值班室，非误会了不可呀。我一看吕芳没在这儿，噌我就钻屋去了。 哦， 警察往那儿一坐，的问我 怎么说的。 站好了，你站好了，站好了。你为什么跳墙？ 说吧。 我说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本来我是不应该跳墙的。 对， 是吧？那什么，后来呢？后来完了，一考虑我跳了墙了。 嗯。 你不知道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你说呀， 我呀，我是你，我今年28了，28了，当然也不应该跳墙，是吧？我考虑呢，我一看你墙不高，不算太高，不算太高，我跳进来也是没理由的，是吧？ 太不合适啊！ 我是这样啊，你别着急啊，我跟你谈这个问题啊，我呢，其实呢，今天呢， 别说 了。 你老往外看什么呀？ 你不知道门口围了不少人呢。 哦， 趴窗户在那直嚷嚷， 都说什么呢？ 哎，怎么回事？哎，你看见没有？怎么回事？这小子怎么让警察抓起来了？ 这小子 啊，这小子可能小偷。 小偷？ 小偷吗？哎呀，长这么漂亮，怎么当小偷啊？这小偷太可恨了啊！上个月我的钱包让小偷给掏了。揍他，揍这小偷！坏了，拿我当小偷了， 怎么办吧？ 这时候吕芳要是来了，一听说我是小偷，这对象是非吹不可。警察这儿紧着逼我。说呀，为什么跳墙？ 说吧。 你别喊，你喊什么？我跟你谈这问题吗？ 你好好说、啊。 我说我跳墙，我是跳了，对吧？我这我没办法呀。我后来我一想呢，哎呀， 怎么了？ 来了， 哦，吕芳来了， 门口站着呢， 全看见了， 正往里边看呢。 哦， 我们俩人目光一对，唰，我就觉得在吕芳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惊异的表情。 怎么办吧？ 完了。对象算完了，28，要抓瞎。呵，我这着急，我这一着急，哎，急中生智，我又想出一办法来。 哦，又有主意了。 扭过脸，我冲俩民警一瞪眼， 哼，到这份上，他还敢瞪眼呢？ 我为什么跳墙？ 对呀、啊， 你说我为什么跳墙？ 你问谁呢？ 我为什么放着大门不走，我非要跳墙呢？ 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我知道你在问我。 那你说呀。 我当然要说了。 说吧。 我不说你能明白吗？ 不明白。 我一说你就清楚了。 废话， 我得说呀。 说吧。 我说什么？ 我哪知道啊。 你不知道我跟你谈这个问题。 你说呀。 你什么态度？你站起来。 谁站起来、啊、 什么态度？讲点礼貌。我不讲礼貌。 你好好说。 我跟你谈这个问题嘛、 啊、 我跳墙我是为了抓贼。 抓贼？ 对了，抓贼。 谁是贼呀、啊？ 谁是贼呀、 啊？啊， 谁是贼？是这样的，我跟你谈，从头谈啊，你别着急。 你说吧。 是经过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起来， 啊， 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 哦， 我们说下午2点到你们公园这里来玩耍， 玩耍。 我们就是来游玩嘛， 你就别咬文嚼字了。 当民警没文化，你当民警？我们来， 你好好说。 我跟我女朋友走在你们公园门口这儿，我的女朋友觉得有些口渴 啊， 她口渴了。 对， 你说她，我的女朋友，她口渴是个事实吧？ 是啊， 对吧？她是我女朋友，我是她男朋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 净是废话呀！ 我就跟你说这个道理。 你说吧。 她口渴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 啊， 对吧？我得解决她这个口渴的问题嘛。 嗯嗯。 我一想，我给她买点汽水。 哦， 买汽水。前面有没有个冷食店？ 有啊。 就是嘛，有个冷食店，我得去买嘛。 啊、 买汽水你不给人钱，人家卖嘛？ 多新鲜 呢！我得掏钱嘛。 嗯、 啊。我掏钱。对了，想起。哎呀，可想起来了！就在我掏钱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人碰了我一下。 碰一下。 我再一摸，钱包没了。 哦， 300多块全没了。 是吗？ 不但钱，连布票、粮票都没了。 哦， 我这着急，我钱没了，我回头一看，有个小伙子往门口跑 啊！ 小偷， 是啊， 你说我能不追吗？ 那得追啊， 就是我紧跟着就得往外追啊。他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跑来跑去，追来追去，我们俩人来到你们公园这儿，我眼看这小子跳墙进来了，你说我还能走门吗？ 来不及、啊、 来不及，我紧跟着跳墙我就进来了，我刚进来你们俩把我拦住，把小偷放跑了。 哎呀，师圣杰呀，师圣杰，你可真能说瞎话呀、啊， 我这番话把俩民警真给糊弄住了。 那还糊弄不住？ 哎，不是不是，你说这真话吗？我当然我说真话呀、啊、你不信你们俩人翻呢。 翻什么呢？ 我现在我浑身上下我一分钱没有啊。 去翻什么翻呢？嗯，你就一毛钱还花了，哪儿翻去？ 你女朋友呢？我女朋友在门口呢。啊，就在门口站着呢。我的这番话吕芳全听见了。吕芳听完以后啊，她又受感动了。 这么会儿感动好几回了。 吕芳想，这个小伙子你说多朴实啊。嗯，我就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吧，你看三番两次非要给我买，结果为我买汽水人家把钱包都搞丢了。 瞧瞧， 这不都为我吗？ 对， 我多内疚啊。嗯，我不能在门口站着了。 干嘛呢？ 我得进去。哦，那什么同志，劳驾借记光，请让一让。这个同志你靠边，小孩后边。 嗨，你轻点罢了。 那什么民警同志，嗯，我是他女朋友，他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哦，我证明他是好人，你看他还给我打证言呢。 你算把人给糊弄住了。 这个民警拿电话一问，我们这俩厂子真有我们这么俩人儿， 那还有错吗？ 这俩民警有点不好意思。嗯，哎呀，看来今天这个事儿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实在是委屈你们了，真对不起，还得请你们原谅。那什么，可以走了，再见吧。哎，这同志再见了。 多客气。 对不起啊，嗯，对不起，事儿以后少办点。呵， 他还来劲儿了。 干什么呀？你们什么态度啊？我根本不愿上你们这儿来，你们把我请来的，啊？你们是吕芳？再见再见，甭理他，外边走，咱回去。 别洋气了，你就。 我们俩出来了，离开值班室，走到一没人地方，吕芳站住了。 干嘛呢？ 从兜里掏出两张10元大票， 这是要 给，拿着。 给你呢。 给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别说咱们是这个关系，嗯，就是一般的同志，他把钱丢了，我也得帮助他呀。 这话说的对呀、啊。 给，拿着。嗯，给，那你拿过来、哎、行。 你这是接铅球呢？ 接铅球啊！我攥着这20块钱，比俩铅球分量还沉呢。 还真是这样。 多好的姑娘啊！我今天跟人家是头一次见面啊，人家姑娘对我是一片赤诚啊。 你对人家呢？ 我是一个屁俩谎啊！ 这倒是心里话。 我越想越惭愧。嗯，我说吕芳，我对不起你。嗯，我根本就没丢钱包。哦。我就一毛钱， 怎么你把实话都说了？ 我全告诉他了。我说吕芳，你通过这一天呢，我发现你这人心灵太美了，跟你一比，我心灵太丑了，我根本就配不上你，算了，拉倒吧，行了，不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完了，咱俩从此算了，谁也不认识谁，反正今天能跟你出来溜达一圈吧，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你也就这么大要求？ 这20块钱我不要，你拿回去。 怎么不要了？ 出这公园门不用买门票了，你拿着。 净是废话。 吕芳也乐了。嗯，瞧你说的。其实你们团支部书记小王把你过去都跟我做过介绍，既然你敢跟我说实话呢，证明你是诚实的，这个诚实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嗯，既然你能说实话，那么我觉得我呢，我应该相信你。 这姑娘多朴实啊。 我说你怎么的？ 相信你啊。 相信我啊？你真相信我怎么的？ 那还有错吗？ 不是，吕芳，嗯，你不了解我。 你知道错改了就好。 我28了。嗯，原来我也是不错的一个人。我就因为我在生活上我不太注意节约。嗯，28岁了，我没朋友。通过这一天呢，我明白了，我呀没找对象啊。你知道我没多大胆，我找多大气。 行了。你就别哭了。 吕芳也直劝我、啊、哎呀，你别哭，你这么大小伙子一哭让人看多笑话呀。得了，我给你擦擦。哎， 嗨，给谁擦呢？ 咱别在这站着了、啊、一会儿围的人越来越多了、哦、咱们到那边谈一谈呢、嗯、说着话吕芳一拉我的手、嗯、他这一拉我的手，我就觉得我这胳膊是 你这过电呢。 咱不是没经着过这个吗？ 嗨。